就是宋朝末年啊，那个唐慎惟啊，他在重修这个《正类本草》，他引用了宋朝元佑年间，也是南宋啊，有一个陈诚讲了一句话，他就说：“细心不是华阴的细心，不能当细心用。”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细心这种植物啊，是有很多长得不一样的品种的，就像宋朝的这个正类本草啊，我这边有带，就是它这个细心啊，好几种长得不一样的东西都可以叫做细心。那可以用的细心呢，是一种叶子圆圆的啊，就是像这样子的细心。所以呢，我们中国人会觉得比较好用有效的细心是华阴的细心啊，所以就是一定要用这个区域的，不要买那些长得奇奇怪怪的。他说若杜衡之类，像杜衡呢就是另外一种药，也是药性有一点类似，那中国人称之为土细心啊。那这些就是说，他就说杜衡这种药就要当杜衡用啊，不要当细心用。然后他就又补充说，细心如果单是用药粉的话，就是单位药磨成粉啊，不可以用超过半钱币。那古时候一钱币就是用一个铜钱能够抄起来的那个药的量，那大概的估算可能有五六公克这么多吧，所以半钱币差不多三公克左右啊。那他就是说，最近呢啊，我们宋朝的这个什么什么玫瑰铜铃眼还是什么蓝色蜘蛛网啊，报道说这个关中呢有人用这个来毒人啊，就是用细心粉末来谋杀谁谁谁啊。然后呢这个关中的平凉的这个监狱呢，曾经啊有这种伟大的这个办案人员侦破这种案件啊，所以说请大家要小心啊，就危机就在你身边啊，小心你太太就请你吃咖喱饭里面有掺一茄子细心啊，这实在太可怕了。那这个就是这样的提醒大家，家庭主妇要小心，不要谋杀亲夫之类的啊。那这个那结果呢，这样的一段论述呢，到了《本草纲目》李时珍抄书呢，就开始抄的有点不一样了。其实我看这个也会觉得很稀奇，因为我一向觉得李时珍是很会抄书的人，就是一般来讲李时珍抄书很少抄错的。那结果呢，这个他就说单用墨不可过一钱啊，那这个不可过一钱好像就跟他原来说的半钱币那个度量单位有点不一样了，对不对？那但是还好啊，他至少他还是说单用墨，然后呢那个八卦越传是越变了原来的形，变消失了原来的本来的形状啊。像那个关中的平凉玉呢，李时珍就抄成开平玉中了啊。开平在哪里啊？开平不是跑到广东去了吗？啊，就是已经这时空场所都已经转换了。那等到呢《本草备要》这个汪昂不知道找谁去编的啊，因为汪昂是一个出版商啊，他就抄成说哦，为后信列不可过用，然后直接说不可以过一钱。好了，那完蛋了。所以之后呢，用这个汪昂的《本草备要》当教材的中国学习者呢，就开始牢牢的记住细心不可过钱啊。那你开《伤寒论》里面的方，你细心不过现在一钱的话，你根本什么细心的药性都不要有了啦，就是不能够的，所以它没有，就是该有的药效是没有的。所以后面呢，我就引述了最近大陆的一家在临床上说的，像朱良春就说呢，这种这里痛那里痛那种细细碎碎的病呢，你用十克到用三到六克是可以的，可是如果是比较大的病的话，那要十到二十克。那郝万山先生在他的那个《伤寒论》的那个讲课的那个录影带里面呢，也这样子说，他就说如果小青龙汤你只用三克的细心，那没有效的嘛。那所以要用小青龙汤，你至少就是十克、十五克这样开始。那他后面讲说，如果是有人啊，他这个心脏虚弱，用麻黄附子细心汤来强心的话，那根本都是十克到三十克就在用了，就是这样子才对。那细心为什么用粉啊？用一钱就有危险，然后呢，用这个煎剂我们就可以用到那么多嘛。那现在的一些有一些研究是说啊，细心里面如果要说有毒成分的话，它有一个成分叫做黄樟醚啊，就是其实你在家里面煮有细心的那个汤剂的时候啊，真的会闻得到，就是它里面会有一种有一点像是那个煮细心的时候家里面会闻到一股像是我们小时候那个必安助杀虫剂的味道啊，就是那样子的感觉，就好像樟脑丸放在外面那种味道。但是就是每次煮细心，我就觉得哎，家里好像有打滴滴的感觉这样子。那 那这个黄樟醚呢，是一种，有人说它是一种，有人研究说它是一种致癌物质啊，就导致癌症的物质。但是我对于致癌物质的感觉其实都不会很强烈，因为致癌物质是用那个化学物质跟一个细胞去得到的结果啊。那可是人吃进去到底是会怎么样，其实没有人知道，所以这个比较不是致癌的问题。那像细辛里面有一些成分呢，就是说你单用粉末，它里面这些成分都没有挥发掉，那你吞进去的话，它会影响你的心跳跟呼吸中枢的，就是人有可能就是吃了细辛以后就真的这样子好像不会呼吸，这样闷到是会有的。所以这个中毒的问题是存在的。可是呢，大陆那边也研究说黄樟醚这个成分啊，如果你是把细辛呢放到煎剂里面去煎煮的话呢，它的风险呢并没有那么高。也就是细辛里面的黄樟醚的成分呢，你如果煎了半个钟头的话，就是煎了半个钟头之后，就煮滚了半个钟头以后，那个药里面所含有的黄樟醚呢就已经蒸发到只剩原来的1/50了。也就是我们煮汤剂通常也要煮半个钟头嘛，对不对？也就是半个钟头以后呢，它的黄樟醚会到达原来的1/50。也就是如果我们1钱的细辛的粉末会有危险的话，那煮汤的话你至少可以放50钱啊，对不对？就50钱它会到达危险剂量。那50钱的话，现在50钱就现在的5两嘛，那折换成伤寒论时代的话，那这样子就已经10几两了，对不对？那伤寒论也没有用那么多的啊，所以伤寒论基本上它开的这个细辛的剂量啊，我们现在用都可以算是相当的安全，所以就不用为这个事情如此的紧张兮兮了。所以这个细辛不可过钱的事情呢，我们就赶快把它放过去啊，就是不要因为现在有一个这个本草备药啊抄错书，然后我们现在就在那边就是把细辛当作是毒药一样，因为要用这个细辛用到有效啊，那真的是不能这么少量了啊，这么少量真的是很难用啊，效果很差。那这个另外就是细辛呢，你说它的这个黄樟醚的毒素啊，其实是细辛的根含量比较多，就是细辛其实是有叶子的，所以如果在台湾的中药是做的比较细致一点，就是我们在药房买到的细辛就是细辛根，可是大陆的细辛有时候你在药房买到它是连叶子一起晒干在里面的，那叶子里面的那个黄樟醚含量就更少了啊，所以如果连叶子煮的话，细辛药性是会变得更稀薄的啦啊，这样子。那大陆那边的医生有人是说，这个细辛啊，要有一种大叶子的细辛哦，不要用啊，说是比较没有效。那我们台湾是还好啦，我们这边买到的细辛就基本上是蛮可以用的啊，就蛮好的细辛了。所以呢，这一点呢是第一个关于细辛啊，我们要补充说明的地方。那第二个关于细辛呢，要补充说明的地方，就是中国人啊用细辛在治疗牙科的疾病啊，这个还蛮好玩的。这个我们看一下讲义啊，这个32页这边，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啊古方里面啊，我想很当然同学没有去看啊，就是我查书就会看到说在宋朝的本草书就有说啊，如果你牙痛的话，你就用细辛来煎浓汤漱口，然后呢牙痛就会很快的好。那细辛我们都会知道它是一种驱寒驱风的药，对不对？那牙痛不是牙根发炎吗？对不对？那牙根发炎为什么要用驱寒驱风的药来治疗它呢？那这是一个问题，是不是？那这个问题呢，其实是可以当作是一个关于中国的医学的一个小专题来讨论的。那我觉得我们趁着教细辛，我们就岔题把这个牙痛的方教完算了，因为反正伤寒论我也找不到其他地方可以岔题教牙科的方了。因为前一阵子啊，老是有同学好像还是我的家人在那边说，哎，牙有什么牙龈肿啊，有什么牙痛啊什么的，所以听得多了就觉得还是把这个先教了好了啊。那我们呢来看这个关于牙痛的这个主题。那 首先我们要对于牙痛有一个最基本的认识啊，就是《黄帝内经》对于牙痛的认识。就是同学因为可能同学不是在考检特考啊，所以没有在读那些什么《本草备药》《一方集解》之类的书。如果有在读的话，就会发现说，哎，好奇怪，中国人在对待牙痛的时候啊，常常会说这个上牙的牙痛是属于胃，然后呢，下牙的牙痛是属于大肠。有没有人听过这个说法？有吗？那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呢？啊，这个说法是来自于《黄帝内经》的《灵枢经》啊，我们看这个讲义上面有的，他就说这个手阳明大肠经的这个经络啊，有一个分支呢是有跑到人的下牙底下的。那足阳明胃经呢，有一个分有从鼻子外面跑到上牙里面。所以中国人在《黄帝内经》的思考框架里面啊，就会觉得说，牙痛那就是上牙有问题的话，当然是胃经经过，下牙有问题是因为大肠经经过啊，这是一个黄帝内经的框架。但是张仲景的医学并不完全是在黄帝内经的框架里面哦，所以用细心这个东西比较是经方派的一个思考，不是黄帝内经的思考，只是我们从头来看一遍。那灵枢经后来又有一个篇章讲说啊，如果是牙齿痛啊，不恶轻饮，就是如果你的牙痛的时候啊，你是蛮喜欢喝冷饮料的话，不怕冰水，那就代表这个人的牙痛是这个足阳明胃经的病，就是可能是胃很热啊，就是需要用到白虎汤之类来清那个胃热的。那如果你的牙痛是不喜欢喝到冷饮料的那种牙痛，那代表你的牙痛是发自于这个大肠经。那当然有一些历代的注家就帮他解释啊，说是大肠经的病呢比较不会这样子口渴想要喝冷的，但是呢足阳明胃经的病，像什么白虎汤症，对不对？那就是那个人会有身体燥热出大汗，要喝很多冷水的感觉啊。所以甚至这个东西呢，就有人把它这个前面两条 A 加 B 啊，甚至有人会说这个好像是上牙痛呢比较会喜欢喝冷水，下牙痛比较会不爱喝冷水，就是这种 A 加 B 的论点可能也会存在的啊。那当然呢，其实啊，牙齿到底是属于骨头，对不对？那牙齿属于骨头，属于肾，这是基本中的基本了。所以牙齿的病你要算是肾也对，只是在《黄帝内经》的这个范围里面呢，讲到蛀牙会比较讲到这个手足阳明经，那讲到肾的话比较是什么牙齿枯槁啦，怎么样，就是那种直接关系到牙齿的这个容衰的啊，那个比较是讲到肾啊，蛀牙这个地方比较不常讲到肾。那这个呢，《黄帝内经》对于牙齿的这个痛的治法呢，当然也就是以这个针灸为主了。那针灸啊，他就说手阳明啊，臂阳明就是手阳明呢，他说有这个入葵便池者，就是葵就是人的颧骨啊，那从人的颧骨底下钻进来弥漫于牙齿的这一条，那有一个穴道叫做大迎啊。那然后呢，他就说如果是你的下牙痛的话呢，你就从手臂来扎针。那对不起啊，这地方你拿到现在的针灸学来看的话，已经不太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了，因为我们现在的针灸的这个穴道啊，大迎穴是在足阳明胃经上的穴道，不是在手阳明大肠经的。所以灵枢经这样子写，到底那个时代大迎是哪里哦？就是我们也不是那么清楚，或者因为经络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嘛，对不对？它到底怎么绕，可能也是有不同的书有不同的讲法。所以这个，所以到底要扎哪里呢？所以大家对于这个大迎有没有效啊，就多多少少还是有效的啊。但是反正我这个课我已经摆明了，我不在针灸上下功夫了，因为大迎穴在这个地方，你要我怎么扎？对不起啊，我知道他在那边，我也不太敢下针啊，就觉得心里头好像不太踏实啊，因为太不会了。所以就那至于说 取之必。那大肠经要在手上找一个穴道，对于牙痛最有效的，当然有好几个，但是一般来讲，他的中国人的取之必就是直接取这边的合谷穴啊，就觉得合谷最好用。那合谷如果你扎得够好，得气得得够，我们说四总穴嘛，对不对？面口合谷收，就是牙痛的话，顺利的时候也有可能是合谷穴这样子补泻一番啊，就很不痛很多，甚至完全好的都听说过啊，就是所以。手阳明的话，大概取合谷跟什么？当然，这那另外呢，他说足太阳啊，他又讲到足太阳膀胱经去了。他说足太阳有入葵便池者，名曰脚孙。那我们现在的这个针灸的穴道来讲的话，脚孙是属于足少阳胆经的穴。那当然，现在的针灸师会说脚孙啊是这个手太阳跟。手少阳三焦跟足少阳胆经三个经脉的交叉口，那临床上来讲的话，脚孙是治疗腮腺炎的放血治疗比较有效。那脚孙就是你把耳朵向前面折起来，然后折起来之后，这个耳尖的地方对到的那个穴，然后斜向上刺那样子，那就是放血的话，就治腮腺炎是现在比较常用的用法。那这些东西都是我稍微看一下书，然后就这样子跟同学讲，就是我。没有什么很真实的感觉啊，就是，所以呢，我就觉得针灸啊，同学要学好的话，就必须另拜名师。那另拜名师，我看到大陆有一篇文章是讲那个台湾针灸四大派啊，我觉得他讲的那些人都很厉害。那因为有些我也听说过，也知道了啊，就是我相信我对针灸的这个领域是这样子，我是懒得学，也没兴趣，但是我想多多少少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种水果的人比较能够体会种花的人在干什么那种感觉啦啊，那我觉得要学针灸的话，我最建议先学的是所谓的正统派的，就是照《黄帝内经》照针灸甲乙经这样一直下来的。那正统派的针灸的话，我会觉得像美国的尼海夏先生啊，他的那个人际 DVD 是一个学起来很快的东西，他教得很快，然后就是这一个。教学来讲，我觉得教学密度有够啊，就是你这样学可以很快的把该知道的东西都晓得。那而且尼海夏先生的好处是因为他自己有一些临床上面他用他的头脑去活用的一些东西，所以就是让这个我们古时候可能用这个穴道用的是一些很普通的病，他把它用在更难治的病，然后发现疗效不错，就有一些新的开创跟发明。但是呢，尼海夏先生呢，他就是有一些细节的东西就稍微简略一些些啊。那比如说子午流注或者灵龟八法，那他就会说，哎，那我们现在有这个转盘可以用，对不对？那我们就用那个转盘就可以了啊。今天几月几号看哪个盘，那转盘写什么，他就整个计算的过程就可以从略，或者是某些针怎么转法，他可能就稍微讲的比较简单一点。那尼海夏这些针灸技术的老师就是我们的人间国宝周佐宇先生啊。那周佐宇先生现在还在教啊，那我总是要说，如果同学对针灸还有兴趣的话，周老师的课赶快去上啊，因为不知道哪一天他就不在了，因为今年已经九十几岁了，对不对？94，有没有94了？那因为周佐宇老先生是人间国宝啊，你跟他学的话，他真的就是子午流注、灵龟八法那个什么算法都很仔细的教给你，就整套的那个系统都可以得到，然后很多穴道都讲得非常的仔细。那只是就像，但是这老人家实在是很厉害哦。他像他前一两年教书的时候，有一次好像是忽然请假一段短时间，然后又来教书，然后问他同学，他就跟同学讲说，哦，有一次吃麻辣锅，然后胃穿孔七个洞啊，然后怎么样的，然后好不容易在医院里面滚一滚又修好了回来了，然后就是那种。那九十几岁人发生这种事情会让人很恐怖，然后他又已经活了那么久，人又很潇洒，对不对？有一次在班上就跟同学说，啊，那个某某某也回去了，马光雅也回去了，我也该回去了，啊，就是听起来就是不知道哪一天会忽然消失哦。所以趁着他还没有消失，我觉得赶快去学啦，而且又不贵啊，上半年的课才10000多块，就是什么同什么提早报名还同学价什么的，有10000多块的啊，就是。所以这个管道我是觉得因为快要消失了啊，所以也不要这样诅咒人家死啊，说不定还长命百岁啊，不知道。那就是啊，哦，这样子，那就是 那就是因为我是觉得李海厦先生教的是很活泼，让人觉得很有劲道的，但是以一些细部的那些需要注意的、需要粉刷的那些地方，那还是周佐宇先生教的仔细。而且周佐宇先生教的这种正统派的针灸，就是《黄帝内经》《灵枢》《素问》啊，然后一直到《针灸甲乙经》，一直到《针灸大臣》这些东西所有的内容，也就是他的东西是依循着中国的这个最最主轴的医学的医理的框架在运作这个针灸系统。所以你如果学的话，其实对开药或者是学习《伤寒论》，那一定是有支援的效果，就是它能够跟中医的其他学门互相支援的。那这一点是很重要，就是你可以从学习针灸里面得到更多对于中医的理论的理解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观念上面的成长。所以我一直觉得，我虽然不太喜欢用针，但是针灸的理论呢，我还是能够知道就要去知道一下，因为那是一个那跟内科学共通的理论，只是我选择用药物是这样子而已。那这个周佐宇先生的老师呢，就有程淡安跟孙培荣啊，这几位在天之灵啊。那这个程淡安先生的书呢，大陆也有出，台湾也有啊，有些旧书店还买得到，不然的话呢，在一些图书馆也借得到，可以去 copy 啊。所以我觉得周佐宇先生的课学完了，如果同学在应用上面想要知道更多的临床的医案，那他的师长陈淡安先生以及孙培荣先生啊，都是很值得把握。像我这边有一本孙培荣的书是同学借我的，我今天是要带来还的。那书主出现了吗？搞不清楚啊，就是同学借我的。那这个也是因为已经绝版了，但是呢他，但是这个多多少少可以在什么图书馆找到，然后可以借来引用了。那它里面的这些医案，就是哦，真的看到说，就是用这么平凡的正常的针灸法，可以处理到那么难医的疾病啊，它的医案，它的就是采取这样子很王道的做法哦，那能够医的这种重大疾病也很多。所以呢，所以这个系统，我觉得以学习针灸来讲的话，是最值得先学的。那再来呢，这个修养斋啊，就是听说是御医传下来的这个修家的，那后来又传到修养斋，其实绝不止钟永祥先生一位弟子啊，只是听说现在在中部还有在教，就是还拜得上师的，算是钟永祥。那他们这一派呢，就是在针灸上面有一些特别的功夫啦，他们外面的传闻是所谓的飞金走气啊，就是说你刺哪个穴道，你要让他这个人麻的感觉到哪里。那一派在用针之外，他还有一些功夫要练的，就是要用你的气功去下那一针之类的那种做法。那有一些我们在正统派的针灸觉得很理所当然的穴，他们会说哦，这个穴一般人是取不到的，你必须要有某种功夫才能够感觉出那个穴在哪里之类的啦，就是等于在正统派之上，如果还要加上一些功夫的话，那就是修养斋那一派哦。那传下来，现在钟永祥先生应该还能够，要跟他学的话，还可以学得到，还可以有机会了啊。所以，那我当然建议是先学好正统派，然后你要再给自己做一些加分的话，再学其他的。那至于说。至于说这个董景昌先生的这个董氏奇穴哈，那奇穴就是正经络之外的，但它有一些特效是没有错啊。那其实董氏奇穴的书到处也买得到，也不难阅读。那当初董景昌先生之后，杨维杰先生也推广得很好。只是呢，董氏奇穴我总觉得在学医上面呢，你大概就把它当做一种学习上的余兴节目就好了。因为奇穴它不能够支援到医学理论，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你学了这个奇穴，哦，这个穴可以治青春痘很有效，然后呢，就是对你的伤寒、对你的筋溃、对你的《黄帝内经》的学习都没有用哦。所以在医学的整个框架上面的话，奇穴学习的那个整体的医术被它拉高的那个效果不会说很大啊。那而且奇穴是知道越多效果越弱嘛，就是最有效的奇穴就那几个，然后有一些零零散散的，就是有时候有效有时候没有效啊。然后因为它没有道理可以讲，那有效没效就是用碰的啊。所以那但是就是说 它是可以把握的一门技术，但是就是一门技术，就像推拿是一门技术，整骨是一门技术，但是它不一定能够跟我们的中医的主轴的那个理论能够结合。那另外就是还有这种所谓的盘龙九针、华佗针的那个王运昌先生那条派系，那至少王运昌先生的这个下面一代的这个赵再生先生好像听说是在那个基隆的海洋大学在教吧，所以如果联络这个海洋大学的那个什么中医社什么之类的，哦，是可以知道他的教学管道的。所以因为面对这些高人们哦，在针灸领域的话，我是很清楚的感到我连替他们提鞋子都不配哦，所以就这件事我不想逞强了，大家去学吧。然后等到你们都有学了之后呢，我就变成认得很多很会针灸的人了，对不对？那这样我就可以尽情的摆烂啊，就是如果有需要针的话，就伸手给你们说拜托帮个忙啊，这样子日子很好过啊，对不对？我就觉得我光是学一门中药方剂学，我就觉得一辈子都忙不过来了。我觉得有些事情，再要分心，我也没那个心可以分出去了。所以呢，就这几个流派呢，这同学如果真的想要学针灸的话，这是我个人比较推荐的了啊，就是，那这也是世界公认的。那至于说这个这个牙痛呢，要怎么样用药啊？那我们就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再回来讲。